记人们有遗留。我知道我们不懂天言蜜语，留不住你的身影，比我的手留不住你的背影，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绝口不提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长春雨温红尘余生中听得见委屈，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人心浮起绝情多疑。曾经心如爱情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，如今风不来花不开，剩一点相思存在，存在夜未央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，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阻碍。石沉大海的心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天又凋零，转眼就成雨。多少爱化成春雨，断红残雨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。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人心浮起绝情多疑。曾经心无爱情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，如今风不来花不开，剩一片相思存在，存在夜未央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，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阻碍。相思存在，总在夜未央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，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阻碍，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阻碍，总在夜 出口。

却困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，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，泪流进爱情也渐渐干枯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 谁想轻轻偷走我的

的心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